Thank you.

九九九，发自城市心灵的时代之声。 重新的呼吸。

你的耳朵听不到我的情。当如果说天气都难以预告，爱情的痕迹往哪里找？我要有什么重要？也许答案的走过天涯海角，最后才知道。听得见你心在跳，最重要。时候需要闭起了眼睛才有味道。